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44首，《江乡故人偶集客舍》，戴淑伦。天秋月又满，城阙夜千重，还作江南会，翻疑梦里逢。风姿惊暗雀，露草复寒虫，羁柳常堪醉，香留未晓钟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